陈永泉还向赵霭如、汤金城等前辈学习单口相声。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陈永泉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君臣斗》。 和珅进来了，赶紧给何中呢看个座，把座看过来，两人对坐，一边喝着就一边聊着。刘墉就问何中堂，您贺夜之间来到我的私宅，一定有事儿吗？刘中堂，不瞒您说，您走了以后啊，主子赐给我一条上谕，让我明日早朝回奏，我一时破解不开，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 啊， 好，你拿来我看看吧。刘墉拿过来这么一瞧，什么在高，什么在低，什么在东，什么在西，什么瘦，什么肥，他办得了办不了？办得了。可是今天刘墉可办不了了。为什么？他喝多了，脑子晕了。他见过来那么一瞧，何中堂，就这么点小事儿你都破解不开？佛身心说多新鲜呢，我三分破解得开，挺好的烧羊肉凭什么往你这儿送啊？我还会吃呢，实在是我是才疏学浅。哎，这也不怪你，因为这几条啊不是什么朝政大事，这是菜园子的事儿。和珅暗身大指，哼，要说刘墉真有学问，连菜园子事儿都知道。哦，那我得问问您，您说这个什么菜糕？黄瓜菜糕啊。你看这黄瓜得搭架呀，它往上爬呀，它一边爬着一边是接黄瓜呀，是不是？如果没有架的话，一下雨这黄瓜全烂了，所以黄瓜在高。 哦， 那什么在低呀？茄子在低呀。你看那大海茄，那烟才这么高，接这么大根茄子，茄子在低。 哦， 那什么在东啊？冬瓜在冬啊。那什么在西啊？西瓜在西呀。那什么瘦啊？这刘墉没谱了，没谱怎么办呢？跟桌子上学嘛，拿筷子夹起块羊腱子了，瞧见没有？这个就瘦。和珅一说，哦，这你说羊腱子瘦，对，这个羊腱子呀，比那个里脊都瘦。那什么肥呢？呵，哎呀，何中堂，有了瘦的，你找肥的呀。这和珅这么一通学了，一瞅有一块羊尾巴油夹起来了。刘中堂，莫非是羊尾巴油肥？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很聪明。那我跟您告假了。 好， 我也不留您了。您歇着吧。刘墉把和珅送到门口，两人拱手告别。何中堂，明儿以后有那烧羊肉，您多给我送点儿。取笑了，您回去歇呀。和珅回府了。和珅高兴的一宿没睡着，应该4点钟上朝啊，他3点钟就起来了，就上朝了。这个刘墉呢也没睡好，怎么呢？这个酒喝多了，他叫渴，左起了一回，右起了一回，3点半他起来了，漱完口，洗完了脸，喝着茶，吃着点心，他就琢磨，昨儿晚上来人了。谁来了？何中堂来了。干嘛来了？万岁赐他6条上谕，都什么呀？什么在高，什么在低，什么在东，什么在西，什么瘦，什么肥。我怎么给他解释的？黄瓜在高，茄子在低，冬瓜在东，西瓜在西，这不对呀、啊、这个。哎呦，我这喝酒碍事了，这么大的卷儿，和珅呢要跪在金殿上跟这皇上黄瓜茄子一起数，这不像话呀。不行，我得赶紧找他去，我得给他纠正一下。等他到了和珅府啊，和珅已经走了，上朝了，再追可就追不上了。等到了殿上呢，刘墉一瞧啊，和珅跪在这儿，正跟皇上说这件事儿呢，心说坏了，哎呀，何中堂，这我可对不起你了，这会儿我可拉不住你了。不过有一样好处，因为这个刘墉的官大，他头品官呢，红顶啊，他在品级台可以站在最上的，他往那一站，听和珅回奏这事儿，和珅那正说呢，回万岁，昨儿个主子赐奴才那条上谕我破解开了，我金殿回奏。 哦， 你破解开了，这是什么事儿啊？您这不是什么朝政大事。哦，对对对对对。那么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您这是菜园子的事儿。皇上心说，我问你菜园子的事儿干嘛呀？哦，菜园子的事儿，那你说什么在高呢？这个黄瓜在高。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黄瓜得搭架，顺着架往上爬，越爬越高。如果没有架，一下雨呢，这个黄瓜就全都烂了。 哦， 那什么在低呢？这个茄子在低。您看那大个茄子，那腰才这么高，接这么大个的茄子，茄子在低。 哦， 那么什么在东呢？冬瓜在东。那什么在西呢？西瓜在西。乾隆乐，不是高兴，是给气乐了。就问他，和珅，你官居何职啊？这，蒙主的恩典，奴才官居文武英殿大学士，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还是兵部尚书。哎呀，和珅呐，朕当把你大材小用啊！和珅一听，机灵一下子，差点没蹦起来呀。哎呀，心说我这么大的角儿，大材小用啊，看着意思要封我王爷，请主子开恩。和珅，像你这样的学问呢，我看也只能在菜园子看清 哟。 不对呀、啊，心说刘墉哎，你可害苦了我了。我再问你，这什么兽？这和珅也明白呀，头了那色不对，这后头俩也对不了啊。一想找词儿，临时编不出新词儿来，咬着后槽牙。 羊腱子瘦， 那是什么肥呀、啊？ 羊尾巴油肥。 乾隆说：“岂有此理！你这么大的官，竟憋着吃呢，真岂有此理！”哎，他一甩袖子，看见刘墉了，一瞅这刘墉啊，站那都快乐趴下了。怎么？他也不敢乐呀，拿手绢捂着嘴，就这样。乾隆一想啊，甭说这事儿跟他有关，刘墉随旨上殿。刘墉心说还是饶不了我，万岁万岁万万岁。刘墉，我且问你这什么在高？刘墉心说，何中堂，这会儿我可顾不了你了，这君在高。和珅一听，这刘墉你多不地道啊，你怎么告我黄瓜在高啊？我拿皇上当黄瓜了，这他能饶得饶我吗？那什么在低？臣在低。什么在东？文在东。什么在西？武在西。什么兽？盐霜兽。一场盐霜，树叶全掉。那什么肥？春雨肥。春雨贵如油。好，和珅，你那羊尾巴油还肥不肥了？这不肥了。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陈永泉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君臣斗》。在文革期间呢，陈永泉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样，被迫离开了舞台。1977年，和观众阔别11年的陈永泉，在重返舞台的第一场演出中，就以他那神完气足、干净利落的表演，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原来，在被迫离开舞台、从事食堂工作的期间，陈永泉从未间断练功，由此也足见他对相声艺术的忠诚。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从1980年开始，陈永泉就与相声新秀李金斗合作，活跃于相声舞台，专门从事捧哏。 地球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自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恒久的地平线

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传统相声卖挂票作为马派相声的代表作品，深受广大相声爱好者的喜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传统相声卖挂票。卖挂票这段相声，如果只听名字您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听过整个段子之后就能理解创演者的独具匠心。下面咱们就来欣赏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片段《卖挂票》。提前介绍一下，这段相声中马老爷子提到的杨宝森、李胜藻、尚小云、金少山等人都是当年京剧界的顶级大腕，魏喜奎是唱大鼓的名角，刘世昌是京剧《乌盆记》中的角色。 这个戏剧很深 哦，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哦 啊，这舞台上这个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谁我研究了吗？你不愿意吗？你不常听戏？ 那你啊，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我从小就爱听戏。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我，你不能不认我。 是 你认我吗？ 不认识啊。 你看你戏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我。 是啊， 你怎么不认我？ 您是哪一位？ 杨宝森。 杨宝森 啊， 你是杨宝森？ 准是你不认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哦， 我不是杨宝森。 哦，您是谁？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我给他蹬三轮。 哦， 这多年了吗？ 多少年了？哎， 那 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那玩意儿呢？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他蹬三轮蹬我。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拿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上我的我送宝森。 哦，我送了他了。 我不姓杨。 哦，您是人 马？ 马。 北京你打没打？北京你打没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哦， 马老板， 北京马老板 啊， 马连良。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哦，一家子。 马连良连字的。 对， 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 哎， 那科班的是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听说过， 喜连城 啊， 哎，我是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雷喜福大师兄， 哎，好， 哎，知道， 我们一块的 啊。 这还用说吗？ 啊，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知道， 侯喜瑞 知道， 喜字吗？陈喜兴 啊， 康喜寿， 哎， 魏喜奎没魏喜奎。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啊， 他改大鼓 没改，必须要唱大鼓的。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哎，刘喜奎，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哦，您叫 洗澡， 我修脚， 修脚干嘛？ 啊，你洗澡了吧？你那洗完了？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啊、哪个洗啊？ 不洗澡的，那个倒洗。 哦、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哦， 哎 啊， 福禄寿喜的喜 早 啊， 早 早是那个 啊， 那个这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啊啊， 草 李胜藻那藻，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他忘了、 啊、 李胜藻 啊啊， 听过吗？ 听过。 唱怎么样？ 好啊！ 别跑！ 好好好。 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不错。 你认为怎么样？ 都认为不错， 服吗？ 服， 那就完了。那咱没杠台了。 啊， 你服就完了。那我就来，那行了。 可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啊，怎么了？ 你认为李胜藻好 啊？ 那就成。我痛快。 与你何干？ 他跟我学的。 李胜藻， 哎， 跟你学的。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哦，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嗯， 完全学我。 是啊，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哦，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 你在坡边是排字排圣字吗？ 嗯， 你叫圣早。 哦， 你就是跟我学的。 怎么了？ 我叫洗澡。 啊， 他叫圣早。我洗圣去，他给洗。 这俩人一个盆。 我讲这咱江南 啊， 江南一带。 江南。 上海到过吗？ 到过。 年轻呢？ 到过。 到南方一打打的海外天子都数一支马洗澡。 嗯。 我 是啊， 哎，镇江， 镇江，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是啊， 苏州， 苏州， 我， 嗯， 杭州， 好， 我， 嗯， 芜湖， 芜湖，啊， 我踹了， 哦， 就踹了，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 我说要死了，我说要死了， 您说你快芜湖了， 我看到到那地方去了， 哦，到那演出去，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不唱， 不唱，气的， 为啥？ 气和生气不唱， 跟谁生那么大气？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日本降服那年。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跟谁呀？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票友。 现在不就有业余吗？那时候叫票友。 对对。 哎，就国剧社。 哦。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哦。 我教练，我教练。 哦、教练。 哎， 足球是排球啊？ 我这足球干什么？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我叫指挥，不叫指挥，我叫把场子，我给他们把着。 这啥嘛？这 把场子， 把场子也不对。 我给排， 那叫导演。 对，这是导，我给导演 啊。反正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哦， 票友跟我学。 是啊，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完了吧，跟你学差不多一年了。没人给您那么些钱， 嗯， 现场管家饭， 去 你给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哎， 没见过你舞台，您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您学学。 哎， 啊， 让您演两 场。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啊，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啊， 怎么办？ 那你演吧， 唱吧。 哎， 咱不会赚钱， 啊， 就让票友学。 对对， 演两场。 演两场，在哪儿？ 在黄金。 黄金大戏院 啊， 嚯！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这两天 两个晚场，白天我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演两天，照着瞧，这不定好了吗？ 啊，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怎么生的？ 嗨，那年呢 啊， 那个谁呀，小鱼儿 啊， 他们呀，这帮子， 您再等等 啊， 小鱼儿谁呀？ 上。 尚小云 啊， 那是尚老板 啊， 是小云 啊，尚小云呢、 啊， 他这班啊，到上海 哦， 黄金戏院他唱， 嗯，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啊，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啊， 尚小云 有， 星期六开始演出 啊，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啊， 就是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得问问。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啊、 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呵，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嗯啊，这角没准地儿。 呀，听信儿啊，现在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吗？来，我说哪上了？上学人上了。 嗯， 我呢？你听信儿？ 听信儿。 我听说的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戏院老板的行为气坏了马洗澡，一气之下，马洗澡来到了天坛大舞台，并决定连演三天。尚小云的票价定价8000，那马洗澡的票定价多少钱呢？让我们接着来听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片段《卖挂票》。 卖多少钱呢？12000。 啊！ 哎呀， 前排1200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前后排 不对号， 1200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嚯，这价码可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哎， 嘿， 头天什么戏 啊？头天呢？ 啊， 连环套。 连环套， 插刀倒钩， 嘿， 嘿，这戏 作战 啊，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哎， 窦尔敦， 好， 上学生来， 换脸 上小学来，来来窦尔敦， 来不了，来不了， 哦， 哎， 完了吧？ 第二天 啊， 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啊，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奇冤报， 哎，不是戏， 老生戏， 唱歌戏， 老生的也成， 也行啊。也行啊， 啊， 唱打坐念翻全活。 老生，您去谁 啊？ 您去谁？ 齐元豹， 齐元豹，老生。 头天我窦尔敦，头天莲花大， 别说别说窦尔敦 啊，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我唱不出戏。 是啊，去谁？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别 来一个， 别三天，第二天。 我知道，我叫你谁？ 老生是说那个叫那个老生的谁呀、啊？ 这个谁嘛？ 嗯， 吴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对， 那个谁赵大赵大的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你看、 啊。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摇滚。 哎，行， 哎，你干嘛？一会儿这词儿就出来了。 哎，不，谁不词儿 啊？ 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 说这 都 怎么了？ 对，叫什么？ 徐世昌。 什么？ 徐世昌。 徐世昌。 嗯。 刘世昌。 刘世昌。刘世昌， 哎、 我记住徐世昌， 徐世昌的大总统， 啊，对，刘世昌，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嗯， 啊， 好，第三天， 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 哎， 红牛二楼， 哎， 红牛二楼， 哇，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一人盯下来吗？ 哎，怎么盯下来？ 啊，红牛二楼， 哎， 三楼就不游了，三楼还游吗？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啊。您不说是红牛二楼吗？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那是《红楼梦》， 知道。 游三姐，游二姐。 我就你甭管，我就来这个 啊， 我就来这个。 哦哦， 哎，头前是连环套， 哈， 我唱晚场戏， 对， 白天不唱， 白天不唱， 晚场戏。 嗯，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嚯， 剧场坐满了， 晚场戏 啊。 早上就坐满了， 不对号啊！ 哎，对，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又得听又得看呢、啊。 对对，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啊，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哇，这么些人呢！ 哎， 我心话、啊， 等，八点座就满了。 啊， 你怎么知道？ 我正把我吵醒 了，把你吵醒了。 啊， 你在哪儿睡觉？ 后台。 后台睡觉 啊、 嗯！您住旅馆饭店？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啊， 香官，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我就为盖他的被子。 呵、啊，这连被子都没有？ 不是没有 啊，没有， 不是没有， 有 我有钱，我不至于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当， 是行 当。李屁让门帘抬杠、 啊， 大抬杠，大手袖， 啊、 我七十多个， 台长 哎，我七十多个， 七十多个， 哎， 你改俩被窝好 吗？怎么着呢？我乐意啊，我乐意啊。 哎、 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四百多位， 哇、哦，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满 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党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就是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家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 嗯， 怎么办？ 怎么办？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一万二。 好，站票一万二， 照样一万二。四百多位，愣七军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岛了。 对， 太捧我了。 哎， 站着听，四百多位，刚站好又来。 啊， 又来三百多位， 三百多位，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我们乐意 啊，蹲票， 蹲着 怎么蹲？ 就人家上的宽，底窄 啊， 两位的裤裆，对， 好， 两位的裤裆不一个。 哎，这受罪了。 哎，刚对好，又来170多位， 170多位 在门口直哭。 哎呦，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老，简直是活不了啊！ 哎，至于吗这？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了 挂。怎么个挂票？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墙上一挂。 好嘛，受罪了呀这。 挂票挂170多位， 好， 呵，我心里痛快。办戏呀， 办 豆墩， 哎， 豆墩，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那叫勾脸，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得清吧，大个儿。哦，行我东哥，行我，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啊？ 哪位洗澡？ 好嘛，找洗澡的。 我，我姓马，我姓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了，你哪儿住？ 哟，谁呀这是？ 不认得 啊。 你干嘛的？唱戏的。 不认识。 贵姓？金少山。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 啊！啊， 好， 您找我有事吗？ 啊，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嘿，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腕儿， 哎，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嘿， 无论如何，您少点饭吃，我来豆墩 啊，他也来豆墩， 你来豆墩，我呢 啊， 您来天霸 啊？ 哎，你想这样，少山来豆墩，我来天霸 啊。天霸你也行，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嘿， 天霸你歇恭喜吧，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点儿。哎呦，我你不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对，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欠 欠。瑞安是谁？ 都周远， 周远， 周远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欠了，你改继权，你继权，我天霸。 嘿， 我办好了天霸了，尊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眼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啊，那是真好， 一门没有啊 啊！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不一样。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在这唱的时候，你坐站着，你摇摇头晃脑，唱的谁这比较好？ 嗯，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啊，马老板，马洗澡，金少山， 哦， 马老板一定天霸， 嗯，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了， 听你的， 盯着咱这一上场， 嘿，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猴子 啊，戏剧老好 啊， 他不老好，咱不老。” 对， 他唱什么要钱？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是 啊，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哦， 那天我嗓子呵就可亮就好。一马里亮，哎，不是这声， 对，不是这声， 这是孙欢了。 啊，什么风老板？ 这是委托了。 哎， 我是波克波，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找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保镖路过马栏关。 哎，那天你听了？ 我没 听了，听了， 我没听， 听了， 没听明， 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啊，你的词儿 啊，我就这词儿。 谁唱都是这词儿。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啊。 保什么关？ 保镖路 过。对，我就是，保镖路过马栏关。听戏这观众连楼上带楼下， 你瞧这好啊， 全走了， 那还不好， 骂着街就退票去 了。 你猜着急不着急 啊？ 你活该你懂、 哎， 你不懂艺术。 对， 咱这玩意儿货卖有市价。 对， 真有170多位没走， 爱听， 强行骂着走不了了， 走不了。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传统相声片段《卖挂票》。 当时马老爷子在表演卖挂票的时候，在台上拿著名京剧演员金少山开玩笑。表演结束后，金少山来到了后台，马老爷子赶紧向金少山道歉。金少山笑着说没关系，还说马老是在给他扬腕呢。作为马派相声的经典段子，马志明也曾表演了这段相声。马志明演出的版本绝大部分是继承下来的，但锦上添花，多出来一个包袱。马三立版本中卖的票是不对号的坐票、站票、蹲票和挂票，少马爷马志明的版本中又多出来一个趴票，在椅子底下趴着，看不见不说，后背还得被买坐票的人踩着，想喊个好吧，得跟坐着的人现对付。哎，受累，抬着脚行吗？干嘛呀？我想喊个好，老是趴着听着得了。这个趴票虽只是到挂票的过渡，但其精彩程度真不亚于挂在墙上那170多位。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为大家奉上马志明表演的卖挂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